什么？长筒袜上有点褶子，这又不会冒犯他，那为什么你们会打得那么厉害呢？ 因为当时他根本没穿什么长筒袜。 话说有这么一个酒鬼啊，经常在半夜喝得烂醉之后才会回到家。这个酒鬼的太太实在受不了了，她决定要改掉老公这个恶习。这天晚上，酒鬼的太太就穿着一件魔鬼戏服，躲在了一棵树的后边，准备在她老公回家的路上吓唬吓唬她老公。没过多久，她就看见她老公走过来了，她一下就跳了出来，吓了她老公一大跳。 你是谁？ 我是魔鬼。 什么？你是魔鬼？难怪这么像。跟你说，前两天我刚娶了你妹妹，你要没什么事，你跟我一块儿回家看看她去。 真的残酷吗？我这温柔才是可耻的，我这孤独的人无所谓，无日无夜无条件。前面真的危险吗？我这背叛才是体贴的，我这逃避比较容易吧。风言风语风吹沙，往前一步是黄昏，人生风不平浪不静，心还不安，一个岛锁住一个人。我等的船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，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，未来不在我还在。如果潮去心也去，如果潮来你还不来，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，回忆回来你已不在。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，茫茫人海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。一生一世如梦初醒，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，深深太平洋。

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没有关系，没